深情相拥，

想要高飞却越陷越深。就算今天明天是梦，今生来生是缘，到底谁人能安心？真正腐朽的能有几人？留下的真究竟有几分？ 远远这样看着你，看着你，看着你，就算伤心，心里还是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 两手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。

但痛心，

夜里睁大眼睛看着月光，却想要追到太阳，不愿再像落叶一样随它迷失方向。 是北京时间九点整， 好音乐九。